啊，这人呢，不聪明的人，好像痴痴呆呆，他什么也没念头都没有，他不容易衰老。但是他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但是一般讲他没有欲望。啊，这种人年轻，这种人耐老。啊，就他的老化比较慢。叫缓慢，越往越多，老化越快，啊，身体越不好，人最好什么欲望都没有，啊，修行人、阿罗汉、菩萨，啊，你看他的相，啊，健康、年轻，啊，100多岁了，他年纪还是。啊，像个50-60岁的人一样。青春是可以永驻的，这个量子力学家会承认的。哎，就是说你的细胞没换的，全新的，不是旧的。啊，不带任何病毒，干干净净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妄念太多，念头太多，妄想太多，换的零件全是换旧的，没有换成新的。啊，天天在换，但是天天换旧的，亏就是大了。啊，完全在心，就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，一心空无。啊，就是念头控制我们整个身体。啊，要自己身体健康，首先要念头健康。念头就永远没有老的观念，没有病的观念。那平常日常生活中没有不如意的观念，这个要养成。啊，世间人患得患失，得到就欢喜，欢喜。细胞也变态，也变不正常。啊，不顺自己意思，忧虑，啊，财务损失掉了，忧虑烦恼，哦，那个伤害更大。啊，不知道这一切万物是无常的，得失有什么好欢喜的？啊，得到了无所谓，失掉也无所谓，啊，大而化之，这样人不容易生病。啊，这样的人生活很快乐，啊，不容易老化，啊，样样计较，他就不能不老化，他就不能不生病啊！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得失的念头，这个在平常生活当中要养成，啊，丢了一点也不痛心。若无其事，得到了也没有欢喜，啊，一切都无所谓，你就会长生不老，你就真正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佛在经上常常提示我们，知足者富啊。什么叫富有啊？知足就富了，他不要求，什么不要了。还有求的人贫穷啊，他还缺这个缺那个，还有欠缺，他不知足啊。啊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在世间样样知足，那你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你就不会生烦恼了。啊，你才真正称得上自在如意。啊，一定要知足。 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你看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啊，每一天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知足了，你就很快乐。啊，天天跟人家比赛，那可怜了，这世间最可怜的人，啊，永远不知足。凡夫患得患失，啊，失掉了他不自在，他有苦受；得到了他也不自在，怕丢掉。啊，所以得与不得，他通通不自在，而且都是假的。啊，看清楚、看明白，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啊，得与失是个错误的观念，他就活在那种错误观念里头，那多苦。啊，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就是叫你认识事实真相，那就叫成佛。啊，认识事实真相，于一切法中得大自在。为什么呢？占有的念头没有了，控制的念头没有了，分配的念头也没有了。啊，完全回归自然，回归自信，这得大自在。啊，这个叫成佛作主啊。持名念佛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这一句佛号里面就具足了六波罗蜜。具足了十波罗蜜，啊，而且是圆满具足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啊，这一句佛号不但具足六度十波罗蜜，实实在在居住十方世界，一切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，他们所修、所证，无量无边的功德了，通通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啊，这一佛号统摄一切法门，真正理解的人不多，相信的人不多。啊，宣扬赞叹的人就更少。这叫难行之法。我们看历朝历代念佛往生的人，只要抓到这句佛，能不能抓住三经都没关系，决定的生净土。 这么多人来给我们做证明，啊，还能不信吗？还能怀疑吗？啊，信了还需要夹杂吗？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世间好语啊，佛说尽了，佛说尽了，我们有没有听懂啊？好语里头，第一页好语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再找不到啊，比阿弥陀佛更好的好语没有了。真正是究竟圆满了啊，所以我们真正相信了，不再怀疑了，我们就这一句名号念到底了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教化的目的就圆满了啊，在哪里圆满呢？在我这里圆满呢，我信心圆满呢，解圆满呢，我听懂了，行圆满呢，行圆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放下了，叫行圆满呢，决定得胜，正圆满呢。啊，这真正是大圆满啊。啊，真的相信。啊，虽然相信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挺好的。那舍不得离开。那这个世界修行真的麻烦很多啊，尤其烦恼不能断，外面诱惑越来越强烈啊，敌不过就被他同化了，就堕落了啊，很容易堕落。不如极乐世界安全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天天清净的是阿弥陀佛，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这个缘都殊胜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多困难。我们在此地修一个大戒都抵不上极乐世界人修一天，这能不去吗？啊，这个机会遇不到了，没法子，现在的机会在面前呢，那你不去真叫大错特错，真是辜负你自己呀，不是别人的 啊，所以搞清楚搞明白，下定决心放下万缘，这个世间一开不离了，一开放下了啊，一心求生净土必定得生啊，自己有坚定的信心，有十分的把握，你才肯把这个世界一切放下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，不要再计较了。 啊，不要再分别了。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净土的心。啊，这么干，你才能成就。啊，这部经里头有密教的，有显教的，有宗门的，有教下的，啊，有大小乘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，这部经呢，通通去做。啊，所以这部经也是圆满法的。法门不可思议，法门不容易遇到啊！遇到了不相信，不肯发愿，不念佛，叫真可惜。啊，世间什么样的事情，失掉了都不可惜。这个东西听到了不信啊，不肯接受，这叫真可惜啊。为什么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你怎么会遇到？啊，遇到不幸，证明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。为什么？它叫难信之法。难信之法，你相信，这是有很大的善根。弥陀经上说得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三辟谷。这个意思是，凡是念佛往生的人，都是过去圣众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这一生遇到得无量诸佛的加持，所以你能信，你能理解，你能发愿，你肯念佛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如果我们过去心中这善根福德不足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足就是不相信啊，很难接受啊。佛法常说，一切法不离因缘，你因有了，缘不足。缘不足，你要能够发心把它补出来，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用真诚恭敬心去念佛，你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把你过去不足的善根呢，通通补出来了。只要真诚，啊，真心实在不可思议，真心功德是无量、无边、无数、无尽，所以一句佛号的功德就不得了。所以学佛之后，我们应当觉悟，用真诚心待人接物，用真诚心过日子，真快乐。 真自在啊！啊，别人对我虚情假意，我对他真诚。他骗我，啊，欺负我，伤害我，啊，甚至陷害我，我还是以真诚心对他。好啊，人没有怨恨的，身心安稳，快乐无比。啊，不可以跟他一般见识，跟他一般见识，我们的佛法就白学了。啊，学佛经不去考验。啊，你学的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法是真实的，学了真管用。愿亲平等。这平等法吗？真心是平等心吗？啊，他骗我，让他骗。啊，不，他骗我，我就不给了，不会，我给他。啊，无论他用什么手段来夺取，我都欢欢喜喜给他。自在。我们相信因果，相信佛菩萨。啊，到最困难的时候，佛菩萨会来帮助。不是最困难的时候，念里有的决定有，丢不了；念里没有的，求也求不来，求到手也不是自己。啊，几天会丢掉，何必去造业？不值得吗？啊，经教不能不深入，不能不认真学习。啊，遇到净土了，不能不相信，不能不发愿。不能不求往生啊！遇到净土，那就是你这一生的得度的机缘成熟了啊！你只要真正抓住，这一生决定成就啊！要把它当作这一生第一等大事来办。其他全是小事啊，全是鸡毛蒜皮，不必认真啊。这一桩事情一定要认真，非常认真。我们这一生没白来啊，决定求生净土啊，要真心，真心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一切六道众生，啊，众生确实身心两个部分呢，啊，身体是身体，心理是精神，身有苦乐，心有忧喜，啊，是人生苦啊。那么说在苦乐从哪里？苦乐从忧喜主宰的，苦乐是果，忧喜是因呢。所以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 一个人如果生活在快乐啊，喜乐，常常有喜乐，这个人一定不容易生病，这个人寿命一定很长，为什么？他快乐。如果一个人烦恼多，愁眉苦脸，这个人身体一定不好。啊，心有忧喜，他身体一定有病。啊，有病痛，寿命一定不长。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我们看人就从这样看。烦恼太多，杂念太多，修行不能成就。啊，只能说是跟佛结个法缘。啊，这一生如果有成就的人，他心是定的。啊，他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他不重视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这种人身心健康。特别是现代科学家发现念力的秘密。这个念力就是思想啊。心有喜，这个念力好。这个念力对于身心好处就太大了，所有一些善念比不上念佛，所以真正懂得他对于念这句佛号啊，确实是分秒必争啊，一分一秒都不愿意让他空过，要用他来念佛了。啊，多念一声佛，少说一句话了。这个话是废话了。啊，话没有意义，没有利益了。啊，全都是轮回业。所以就错了。啊，不只是古人讲的言多必失，不止。他对一个人损害实在太大了，啊，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全是口业，啊，意业跟身业次之，造的最多的就是口业，啊，为什么不用这个口去念佛？用这个心去享福，要去造业。啊，在经教里面，佛说这样的人叫可怜悯者。为什么？他在人生这一生遇到善缘，他可以成佛了。为什么还造轮回业？为什么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？继续搞六道轮回，没有不堕三恶道的。三恶道就太苦了，太可怜了。那佛慈悲，阿弥陀佛，无尽的慈悲，无与伦比的慈悲。没有一尊佛能跟他比得上，他对我们这些六道苦难众生设想的太周到了，那我们根本想不到的地方他通通都想到了，从四十八愿全了解了。啊， 我们不肯去读，不肯去学，辜负这个恩人呢、啊。这个恩人真的帮助我们一生成佛啊，成佛达到跟他同样的境界。往后你住极乐世界很好，你住他方世界也行，你自由自在啊。十方虚空法界，啊，真的是哪里有缘，你就可以在哪里教化。你是以佛的身份，跟阿弥陀佛同样的身份。教化众生。啊，心有喜，身心健康。身有忧虑，人生就多病，多灾多难，完全在念头。啊，最好呢，就是念佛想佛，把身体忘掉最好。常常想身体，就会把佛忘掉。佛忘掉想身体，身体就多灾多病。你天天在想用什么方法去治疗，越治越严重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想它。啊，当年陈小旭得癌症的时候，我们确实是有把握帮助他恢复正常的，他不听话了。啊，他想学讲十善业道经，我说太好了，你每天听十善业道经，啊，我讲的这一套光碟，你天天听，天天想，你就想这个，别去想别。啊，好不好都把它忘掉，他就没事了，就能恢复正常。可是他想讲经，又想着我这个病啊能不能好，这就完了，这个念头就送命了。啊，我跟常慧法师两个人劝他都没用。对佛法没信心，这什么原因？过去听经太少，没有听懂，没有听明白。啊，我们感到非常惋惜。啊，他要是病好，那是这个表法表的好啊，出家啊，离开舞台，走向弘法利生的道路，那是多大的功德啊！就是信心不足，天天念着身体啊，那么像他这种人多走他这个路子不会成就啊！啊，要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身体不要了， 老牵挂这个干什么？身体交给阿弥陀佛啊，跟阿弥陀佛约定啊，阿弥陀佛的意思，什么时候要我走，你一来我就跟你走，你要我留多留几天，留在这干什么？留在这表法，行，我也愿意干啊，誓言万法通通放下了，住在这个世间多一天少一天不妨碍，没事啊，住在此地跟住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，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在这个世间不要做当局者，要做一个旁观者。就自在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旁观的人看得清楚啊。当局的人看不清楚啊。他有妄想，他有杂念的啊，旁观的人没有想看人下棋，两个下棋的人都想着要胜过别人，这就是妄想，旁边看的人与他不相关，他没有胜负的一个念头，他看得清楚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厉害就看清楚了，有了厉害就看不清楚了，怎样能把厉害放下啊，害放下，利也要放下，通通放下就没死了啊，你自己本来是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才艺圆满，相好圆满，怎么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？什么都不知道了啊！毛病就是出在妄想分别之中。凡夫从无始界以来就被这个东西害了，现在还要让他当家做主，你的麻烦就大了啊！大在哪里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我们必须要记住，凡是出不了六道轮回的人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。想到这一层呢，就太可怕了。啊，为什么恶道太苦啊？今天看人苦，恶道比人还要辛苦。啊，佛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相信，相信的人就有福了。 开悟入定性，听经也行，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行，我们念佛也行，也能开悟啊。念到什么？念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就开悟了啊。我们念佛把执着念掉了，于业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就开小悟，证阿罗汉果啊。再用功再努力啊，把尘沙无明也念掉了啊，也不执着了，放下了，心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，就是一句名号啊，也能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那我们再想想，我们从理上想，我们不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念一二三四行不行？行。啊，念到把烦恼习气通念掉的话，就开悟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佛家讲的，引申出去无量法门，他没有别的，就是叫你放下了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那是妄想。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恢复到你的清净平等。啊，清净平等是定，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定，小乘定；平等是菩萨的定，大定。后头就觉就开悟了，这一开悟了，自信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德相通通显现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极乐世界的殊胜是没得比的 啊我们了解的越深，了解的越广，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就越增长，想往生的心啊非常坚定啊。换一句话是，你决定得生净土啊。不但对这个世界，对华藏世界，对一切诸佛净土，你都不放在心上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这个太难得了啊。啊，这些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这信心生不起来。啊，怎样才搞清楚？信心生起来是搞清楚的。啊，那么信心还生不起来怎么办？要多读这部经，多听这部经。啊，就是古人所说的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你自然明白了。为什么？天天读，天天去想，一千遍都下来心定了，妄想没有了，妄想没有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，佛教人修学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说的什么？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无论哪一门都见性啊，只要你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不数千遍其义自见，你只守住这两句话，没有一法不平等 啊，那么在中国几千年来，古来祖师大德用不同的法门，读得定，读正果，啊，这就说明佛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其他宗教能不能成佛？难。成佛不分这些东西，成佛是叫你放下。啊，无论你学哪个宗教，只要你能够放下执着，你就是阿罗汉。你放下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什么宗教都合适，什么学派也合适。啊，不一定要什么佛法了，肯放下就是佛法。佛法没有别的，佛法就叫你放下，放得干干净净，啊，就叫做佛。啊，是佛没有一定的法。佛法无边呐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我们应当要深深去体会。为什么呢？最难放下的就是身，最难放下的就是亲情。你真正能把这一关看破，这就很容易放下啊，这能放下，其他的通通不能放下。你在菩提路上就没有障碍，往生确确实实是可以做到啊。随愿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为什么？我们起心动念，阿弥陀佛全知道。我们念头那个速度太快了，念头一才动，那便知道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念念都在联系住。没有一分一秒啊起障碍，没有啊。那我们念头才真知道，我们真想去太小的。啊，等他来接引，他来接引马上就去。没有丝毫留念，没有丝毫牵挂。啊，那他不来，不来我们就晓得，还是要我们来表法。啊，做个念佛求往生的样子给人看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，是我们的工作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常住身，不坏身，金刚身。我们把这个肉身，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身丢掉，到极乐世界去换一个金刚身，换一个不坏身，多好啊！啊，换了之后再来不一样了，再来是尘缘再来。菩萨再来了，你真想明白了，你的信心就坚定了，你的愿心绝不会动摇，你对这个世间真正放得下啊，才真正是随缘。啊，这一部经 它的内容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禅宗，有教下，有显教，有密教。不要看这是一本分量不大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示的一切教法理论方法，这部经上全有。啊，所以读这一部经绝不亚于读华严经。华严经是包括一切法，这个也包括一切法。啊，我们得到黄念祖老居士提供的这些参考资料，啊，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，帮助我们了解经宗法门。啊，其目的不外乎帮助我们要相信，要发愿。啊，要相信极乐世界是真有，阿弥陀佛是真有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些是假有，不是真有。这个世界是一场梦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要这样看就对了。啊，它是一场梦，它不是真实的。极乐世界是真实的，它不是梦。啊，哪一个人不想得无量寿？啊，可是无量寿啊，只是一句空话，赞叹而已，不是实际。啊，可是他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是真的，他不是赞叹的，他是确确实实存在的。啊，那我们学这个身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就得无量寿了。往生一定要晓得，千万不要误会往生是我死了以后再往生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啊，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活着去的，死了固然也有往生的少数。那是属于中阴的度的。啊，本身确实有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这三样都具足，中阴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道理让我们能够理解。啊，超度法师鬼道能往生，畜生能往生，乃至于地狱众生也能往生。啊，这些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善根福德深厚啊， 一旦遇到的时候，就得诸佛为神加持，让他立刻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。不是人人都遇得到的。啊，我们有时候跟这些人比，不如他了。他那种勇猛精进心一下能发得起来呀、啊，我们还发不出来。啊，现在阿弥陀佛来了，说我来接引你了，佛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了啊。那佛不能等你啊。你机会就错过了啊，说明你有很多很多牵肠挂肚的事情放不下。这个放不下就是往生的障碍，就是念佛不灵啊，念了这么多年的佛，为什么消息都没有啊？你总得去找原因呢，原因找到，把这些原因消除，就一帆风顺了。啊，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一般人读经听经，确实有大利益，啊，上上根人就一闻千悟，他就开悟了；下下根人呢，常常读诵，常常听闻呢，慢慢就入境界了。啊，信心不坚固。愿心不肯歇，对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牵肠挂肚的事情，这就得感激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没有老人家长时期教诲，我们怎么可能开悟啊，怎么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？开悟就是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之后才有选择，知道我该怎么做法，才欢喜放下。啊，放下一点都不难。啊，对于极乐世界会生起向往的心、羡慕的心，啊，恨不得现在就去。那个世界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，因为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换一句话说，佛所有的众生都有。啊，所以生到极乐世界永远不会生烦恼。啊，那就是那个地方样样平等。随心所欲。啊，一切都是你自己意念变化。